过了多少次来不及的下一站，逃不掉，等好就等着我来坠入你的网，从此为你痴狂，为你浪漫，念念不忘，为你惆怅，一天算一辈子，一人一半漫漫长，有月光在爱你的晚上，对比线那一段让明镜的时光去遗忘，有泪光凝望你的眼眶，望不清的海洋，一层层的海浪，哎呀呀呀晃呀晃，生命的转弯，你让我有点痛的想象，在云端你深邃的目光，从世界另一端最神秘的自重，在远方有月光在爱你的晚上，地平线那一端让明镜的时光 这是周华健创作的一首情歌《在云端》。虽然2003年《一起吃苦的幸福》品质不低，但是依然抵挡不了唱片销量的颓势啊！经过了低潮期的周华健反而看开了很多，按照个人喜好制作音乐，成了他事业新的支点。2006年他推出专辑《雨人》，就和之前的风格差别很大，开始转走淡雅清新的曲风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专辑当中的《爱玫瑰》，稍后为您安排专辑的标题曲《雨人》。这里是麒麟正在北京音乐广播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一二三，吹吹熄你说过的绝对，朋友爱才是永远不退。你的生日卡片吃了几天都无所谓，要是难过就流一点眼泪，十五岁我看见了爱情有多美，二十二谁送了我玫瑰，爱情多着闪着醉了干了伤痕累累，像是伤病早已无路可退，当爱在十七时完美，怎么都不会累，它温暖我的额头让我无法入睡，爱在你眼中是谁，会不会有玫瑰会让我再的天，除了为你下雨之后呢，就是你。一二三，吹吹熄你说过的绝对，朋友爱在是永远不退。 下雨之后呢？爱情里必须要去要给，不容浪费，不是一个人的世界。当爱在十七时完美， 十七时 怎么都不完美，我相信他说我们的爱千秋万岁。让我再流泪，我的天除了为你下雨之后呢，就是黑。 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

不可 是2009年周华健和叮当对唱的情歌《突然想爱你》。2010年纵贯线自然解散之后呢，周华健一直在想下一张专辑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向。有一次周妈妈的生日，他用吉他弹唱妈妈最喜欢的《天涯歌女》，母亲非常感动啊。这次的经历让他萌生推出一张女歌男唱的专辑啊，并且引入京剧当中花旦的概念。下面来听他翻唱王菲的这首《传奇》。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。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，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。心田 也没能忘掉你容颜。梦想着人能有一天再相见，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。想你是你在天边，想你是你在眼前，想你是你在脑海，想在心田。宁愿相信我们前世有缘，今生你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，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，我一直在你身旁，从 永远的他，永远的他。 这是周华健以导师身份坐镇《中国好歌曲》时与爱徒王思远现场对唱的《他》。另外，他和另外一位爱徒戴荃对唱的《江湖晚》是去年中国榜的冠军头衔单曲。我们用两期的节目梳理了周华健的音乐之路，尽管取得了很多的成就，但是至今呢，他依然在音乐上有新的追求。他最新的单曲是为国产动画《猫与桃花源》所创作演唱的主题曲《流浪的终点》。 远方的路如蜿蜒，前方的风吹多远，繁星满天陪伴我，追随着你的脚步多少年，晨昏露霜在交错，苦乐聚散都经过，我们并肩去探索，挑战那未知的风波不寂寞，翻山越岭唱美丽的歌，亲爱的伙伴，你和我最 十分由我们来陪伴。中国歌曲排行榜的重播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听。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。